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同牛牛坐翻喺度。今集我哋讲一集打老婆， 超速录音啊！我哋梗系 咁咧。话说咧就 我想考飞机师啊？ 点解？ 因为我觉得好有型啊！呢排有冲上云霄， 睇得多冲上云霄啫。睇 E R 嘅时候，你都觉得自己好捻有型。 系喎，做消防员嗰时候幻想自己做消防员。 啱啊！ 咁即系话人系充满幻想噶啦。 但系打老婆就一定唔系出于幻想。 系出于咩咧？ 暴力啦嗱，屌！咁话说我哋有个 心理问题喎，呢个系吓心理学问题。 你等啊呢条友讲下先 哇好 嗰、那个、那个原因系啊唔系边个讲先 啊？ 我讲起就系个网友呢排 咧， 话 事有个网友，佢咧就 俾 单嘢就系佢个吓， 哦俾个名佢啊，好复杂。 嗱，阿网友 A， 阿网友 A 咧就我唔记得个网友叫戆个戆鸠鸠定乜鬼嘢，唔记得咗啦。 系 咁咧就佢咧就教網友 A 啦，咁咧佢有個前度女友， 個 前度女友咧就結啦翻，就同一個男人有一個政 治 婚姻。 佢嗰啲政治婚姻係咪咩咧？ 屌，我諗都係 咩 嗰啲啦。屌你唔通講緊啲俄羅斯 經濟婚姻喎，唔係叫政治。 啊，唔通講緊嗰啲咩俄羅斯車神同屌你老咩普京結婚咩？ 唔係，我哋嗰啲叫裸婚。即係冇攞分，大陸好興啊！冇錢夠啱啱夠幾俾幾廿蚊去登記呢個攞分。 我嗰陣時咪攞分咯。 唔係嗰時你唔係攞分，你老婆貼埋錢俾你㗎係嘛？ 係啊係啊係。 係啊，你個撚樣唔係呢攞分啊！你同你老婆 攞錢結婚。 冇錢兩個鳩鳩揈揈兩個喺度攬撚住 結婚。真係冇錢我結婚嗰陣時。咁咧佢咧就個 ex 就同一個男人結婚。 你老婆真係好啦，即係咁重情重義。 點搞？我哋嗰陣時結婚咧，最尾一日申請呢個 Helix 啊，唔係最尾一日申請呢、這個房屋津貼啊，唔係申請呢、這個自置居所貸款計劃。係。咁咧就即刻去結婚，結完婚之後去申請。 咁 即係過額5萬。 咁所以我覺得你同你嗰個老婆係嗰個感情好好。個感情猶如呢一個麥齊光同埋呢一個， 屌你！ 即係呢個麥局長同埋嗰個曾局長，佢配撚完出嚟，我覺得姓曾呢個真係好朋友，永遠將來以後都係好朋友。 佢哋兩個慘啊！屌你啊！ 屌你老尾，交換底褲嚟著，點知俾人篤鳩咗？ 我話俾你聽，冇鬼唔死得人嘅。 唔係咁咪話咯，我唔做局長就唔會有事啊嘛，即係暗撚到明就擺到明政治啦。 人哋擺到明篤鳩你啦。 一個一個個棋子喺身邊俾人，而家阿 CY 會唔會好驚咧？ 佢阿 CY 好似蟹咁啊，佢由腳篤到你個鉗。 係喎。 嗱，冇撚你。 佢而家唔 係 啊，佢篤完鉗篤腳篤完腳，有隻中指喎而家。 屌你！你要玩嘢啊嘛，咪都救 你 咯。 咁 你 覺得佢而家佢點算好咧？ 我諗佢都捱過捱地馬拉嘅啦。 我哋使唔使出手幫幫佢啊？ 點幫？ 幫佢拉落台。 你想請我哋去幫佢啊？屌你！我哋俾人啄撚埋啊！屌你！我哋做智囊死得仲撚快啊！ 你都好撚呆， 我哋只係做音囊。 你都好撚慘啊！真。 咁咧嗰個， 你哋揾一集講下呢啲啦，幫下阿 CY 獻啲計俾佢啊嘛。 冇計啊，落台。 就係佢就應該唔做啦，講真。 啱啊，你 唔係啊，最而家 炒車，屌你 炒車， 因為炒車扭親條頸，哎呀做唔到，你行唔到。 你唔好話喺老婆煲嘢嗰時扭親條， 俾人捉到叫雞去金翡翠。 咁啊核突啲，如果咁。 唔係，一係就咁咯，俾人射殺咯。 唔係啊，佢唔好去俾人捉到金翡翠啊！話俾你聽，如果唔係好多人去金翡翠，到時我哋升價十倍，我哋冇噶啦，講真。 我去玩啲幾嚿水。 我哋喺元朗要玩五姑娘噶啦。 到時收幾千銀啊！特首都嚟啊！屌你。 係啊，死唔肯死，唔係有幅。想掛喺度， 特首揸我個波，嗱，特首揸我個波啊！ 好似彭定康想當年係張，係當張大成蛋撻，嗰日真係 攞個波出嚟揸撚住哇啦！ 佢揸撚住六九隊波， 兩隻都嚟揸我波，金波啊！屌你，香港金波獎啊！屌你，唔係大紫荊，金波勳章攞呢個。 唔 係 咁呢個政治婚姻之後咧， 政治婚姻之後咧，佢咧就成日打老婆。咁啊，生一個細路噶啦。 係咪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唔啱性格唔啱噶啦？可能個老婆嘅性格又未必係大家合，所以有少少嘢就唔如意就發起發泄就喐手打佢。又或者可能呢個男人本身可能係即係由溫室中長大嘅，由細到大都係咁嘅。 真係唔撚知喎，佢又冇講。咁之後咧，佢就話個 ex 咧就聯絡翻佢，佢一約個 ex 出去做咩搏嘢？ 唔係佢話，哎呀，我好空虛，好寂寞，我同埋好當。 屌你，咁你唔係咁撚樣啊嘛？ 個 ex 係咪就係你咧？ 唔係啊，屌！咁咧佢約 唔係啊，係我啊！ 我話俾網友，你呢個真係垃圾！你約出嚟係幫人就唔係幫人，佢約出嚟 你 幫人， 你教我啦，點樣幫佢啦？ 第一。你提供一笪地方， 大家內唔係大家內冇見，係將個感情係升華到一步啫。 你啊成日諗啲衰嘢，屌你老味！ 我嗰日啊想金翡翠金鑽啊嗰、那個 情難自禁啊，去咗呢下。 佢話 小星邊個啊？ 我溝唔到女喎，就係、是、個空姐啦。我溝唔到女，佢唔緊要嘅。男人點解溝唔到女？因為太過鹹濕。 你啲戇鳩嘅，冇錢啊你！你鹹濕，男男人溝唔撚到你，因為唔撚跌錢出嚟咋。 唔係， 尤其是嗰啲幾廿歲嗰啲老撚土嗰啲啊。 你咧佢又話，你同啲女最緊要好似朋友咁。之后条女就擒你噶啦， 你都我懒鸠，佢肯同你做朋友先算啦。 你咧就系、是、因为太过后勤， 系 佢因为咧嗱， 有边个男人喺45分钟都系唔合勤，一系两就即刻揸个波除个裤，抄佢个閪。你行出街啊，而家叫婚前咩？唔系而家叫系咩啊 ？friend 前性行为啊， 系咩有呢个？ 而家唔系叫婚前性行为，而家好兴嗰啲新一代叫 friend 前性行为。 冇呢嘢 嘅。一嚟到，屌个閪先，然之后啱就做朋友，唔啱就做。 咁点同佢讲开口？喂，屌閪啦咁啊！ 我唔知啊。 你又翻咁难讲，监啦你坐啊！屌你，我听日去保释你啊！ 唔系话真难讲，我得噶。嗱，你唔好你细做个难 讲。佢惊啊！佢惊坐监啊嘛！屌。 唔系而家系叫 friend 前性行为噶，你未听过咩？ 我有听过，唔敢讲嘅。屌你！ 我以为我夹硬嚟添。 屌你！你个样好似金城武咁啊得！屌你！好似我哋三个咁得！屌你！俾人打捻死啊得！屌你！ 唔系咁跟住。 嗱，咁单嘢咧，佢就话一约出嚟咧就去搏嘢，搏完嘢之后咧个捻样 唔系啊，系因为嗰个女都想啊，同埋佢。 你又知佢想？ 唔想？喂，呢个世界。有局都冇强奸嘅。 嗱， 你听我讲，佢如果唔肯啊，点出嚟啊？ 你出嚟第一件事就唔系搏人咁。 你老尾，你去捻到百佳，你仲同我讲政治啊？ 咁你出嚟可唔可以去百佳啊，大佬？ 或者 圣地 亚哥？ 去边度啊？去红楼啊？最中山以前，你睇下我哋啲树几捻茂盛，你记唔记得想当年我哋国民党打共产党嗰时，我哋中国人流几捻多血啦？我屌你个閪！咁一去边海洋公园，你睇下啲木马跳捻得几捻快？其实知唔知？而家你下面啲水咁涌出嚟咁撚快啊！ 屌你你，我話俾你聽，一個人係一個 critical 嘅。 你聽我講啊，冇呢樣嘢噶，冇朋友做。你男同女之間邊有朋友做？一係就炮友，一係就冇朋友做噶咋？邊度有咁嘅嘢噶？ 唔怪之你咁少女朋友。 我少女朋友係因為我有另外嘅一套，唔係因為我。 唔係啊，艾曼佬好中意佢噶。艾曼楼年年做节都攞啲应节食品嘅，嗱，譬如咧中秋节就落粽，咁咧呢个月饼咧就中秋节攞嚟啦，端午节就攞粽啦， 最近 鬼节就攞豆腐龙眼牙菜俾个卵样啦。 唔系啊，最近佢细佬生 B B 嘅攞姜醋俾我食啊， 佢俾人奶你饮， 你又唔知佢落咗人奶落去，可能真系落咗人奶落去。 你都唔敢饮啦，屌你！ 哇 你係咪好想飲啫？一 call 嘅之後俾你飲啊！屌你！ 唉，唔好撚搞啦呢啲，大家做朋友唔好講呢啲嘢。 啊嗱，你話屌你啦，即刻講朋友啦呢啲，仆街屌！ 又話淨係得炮友咧， 啱啊屌！嗱， 你做翻朋友好啲。 喺一個人第日咁需要支援，打電話俾你求救嘅階段， 其實佢兩個 你約出嚟就唔係幫嘢，約出嚟係幫人。 你點啊？你唔通走去買支黃道益活絡油同佢搽油啊？嗱，你呢度咧好魚啊！我同你搽，我同你介紹家庭社工啦。咁啦，嗱， 嗱呢啲先係正途方法，大佬。 係啊，跟住佢生咗個女出嚟啊嘛。呢個女其實都差唔多12歲嚟月經嚟嘅咯，嗬。我得閒湊住佢啊，咁樣樣。 你第一時間就係揾笪地方安置咗人哋。 我同你講啊，你今次唔搏嘢，你過多幾次，大家感情有翻以前個 feel 咧。你唔肯搏啊，嗰條女都除你條褲嚟含啊！ 我話俾你聽， 你唔好再。 Critical situation， 我哋唔可以諗性愛，你諗下幫人第一步先，第二步咧。 唔係咁當然啦，但係嗱，當你去到。 搏咗嘢，將大家嗰個壓力咧放低。 屌你老尾，你個鹹濕仔，你兩個。 大家聽眾聽完啊，而家2-1啦。同埋好簡單講啊，打仗咁 critical 啊，都要揾一啲啊呢一個叫雞啊。 你唔會話咁 critical 唔食飯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講戰爭啊，開始 衛生巾的銷量突然間跌到差不多零， 因為點解？ 因為女人突然間在呢個 critical situation 就停 咗月經啊？點解咧？因為佢哋不希望有下一代，個心理因素令到佢哋不想再有 B B 出世，所以在嗰個 哇呢啲要問下醫生喎，呢個 做個統計啦。你上網查 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男人嘅精液嘅 volume 跌到零啊？點解啊？因為喺咁壓力，連飯都冇得食嗰時，唔好講飯，連屌閪都唔想啊！ 屌你老！ 所以 但系点解个人口会突然间咁多嘅？ 少晒啦，第四第四几捻多人都屌你！ 因为我想讲个背后原因，系因为外星人不断咁抽出呢个人类去复制基因，同埋制造出嚟嘅。 又唔见佢复制啲星嘢啊！你屌你老味，复制埋啲怪兽。 最近木村拓哉咧喺香港讨论区话，佢公然中意大波，所以佢中意呢一个。呢、這個姚乃玲定話星野亞梨，我唔 星野亞梨，我中意星野亞梨，我中意星野亞梨。 唔好講呢樣嘢先講，唔係你嗰個 X 係咪真係咧係好撚星野亞梨㗎？ 嗰、那個 X 咧就其實同呢個男仔咧， 佢如果好似星野亞梨咁，我話俾你聽。 咁你都要幫人先。 就算佢老公唔打佢，我都想搏佢啊！ 你第一時 嗱，佢又認同啊！ 你第一時間係咩咧？呢一個人佢同你有一個。即係長期嘅即係 X 關係嘅時候，你第一時間係幫咗佢先，之後就鼓勵佢離婚，之後先同佢講，你同佢老公講係 離唔離婚咧？ 我想睇下佢數到第幾步先幫佢，你俾佢講啦。 係好嘅，你講埋先啦。 第二， 我忍撚住。 第三樣嘢就係你真係要同佢，因為佢就話佢老公揾佢嘛，透過佢老婆嘅電話，因為佢老婆同佢搞完嘢之後就玩失蹤。 係。 咁玩失蹤，佢老公咧 跟住佢老公掛住佢，點解我老婆呢排又唔開心咗咧？又唔肯咩咧？唔肯俾我打咧？就因為冇咗條仔，條仔繼續肯幫佢，就喺繼續俾我打。 嗰、那個網友就玩失蹤、玩潛水，就唔肯聽人電話。 佢驚人係咪揾偵測師探偵探揾佢哋話打 咁你就醜怪啦！第一樣嘢，你幫完人之後， 梗係走啦！如果唔通俾人哋 哇，你兩個咁撚撲街啊！屌你！ 一個 啫， 我唔講嘢。 俾你點揀啦？ 點揀咩嘢？ 唔係，如果你係嗰個男仔 A 啊，咁你會唔會失蹤先？嗱，因為佢可能負責任喎，佢驚破，佢驚佢嘅出現會破壞咗人哋嘅婚姻喎。 人哋個婚姻破爛啊！屌你老味，已經爛到無可再爛啦、啊。 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唔需要勸佢，佢自己都要離婚啦、 啊。但係而家係佢老冇地方住啊嘛。 同埋我想講，佢要離婚嘅原因係因為想係劃得清清楚楚，係因為要離咗婚先可以同佢有性關係啊？有乜撚嘢先？ 我覺得 佢冇地方住唔係問題嘅。 我覺得一樣嘢，呢、這個男人衰。肉酸是什么呢你出到嚟攞人便宜先首先幫人嘢先之后就屌你老闆玩失踪玩潜水呢啲係完全唔啱 佢本身係单身有冇老婆 冇冇单身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就出得嚟顶天立地你 出得嚟限制遇咗要还啦 要照顾咗人先即係你唔可以话我攞人便宜先之后 可能仲有背后複雜嘅可能佢仲要带住个女呢 咁你更複雜你都要承担呢个问题 女嗰边可能仲要带住个女每个仔每日 啊佢有个细路咁你都要俾得你单身寡老豆你照顾得佢有得啦俾笪地方佢住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约埋佢老公出嚟大家 使约佢老公又唔好同佢老公倾啦就单方便同佢离婚啦要打老婆呢啲你报警实受你噶家暴离婚好易受理噶呢啲根本就 如果可能佢老婆又想即系好爱呢一个人 唔系啊佢写就话唔系啦 话唔系嘅咁或者其实唔需要报警嘅搞咁大件事 屌你 即系离开佢冇咩打咪得咯 但系唔可以就系话一出到嚟啊攞人便宜屌人个閪咁捻肉酸 噶呢个冇所谓嘅呢个大家嘢大家谂谂 唔系但系你屌完人个閪唔可以玩潜水噶嘛咁 所以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咧就系唔应该屌佢 唔应该屌佢 但系第二个层次就系、是、就如果你已经屌咗咧。 系，就唔好潛水。 咁你就要 pick up 翻啊！你如果屌咗，你就要 pick up 翻呢個責任。 咁佢屌閪又啱，應唔應該？ 佢屌閪嗰時候會大肚咧？ 哇！ 唔係我驚，唔係我驚，從我角度驚佢有 B B 啫又。 屌你！ 你個問題複雜化。 你咁似梁英傑問，即係人哋屌閪有冇大肚啊你？同個問題嘅主因係冇關係嘅，屌你老味！ 這個問題咧，其實係一個公式教育嚟嘅，咁咧就多問題嘅，係一個 open question， 係多問題多答案嘅，咁同埋評分嗰陣時咧，可能從多角度去考慮。 屌你老 味！如果攞到五分咧，可能佢第一個 point。 唔係呢個男人真係肉酸得太過緊要啊！即係你冇理由咁醜怪啊嘛！你走去搞人哋，搞完人哋之後你就唔負個責任。嗱呢啲 係唔係佢可能係突然間好混亂啊？唔知 混咩亂啊？人家一找上門你又吞太屌你那條女當年飛他啱啊明知啊 不是他有沒有講清楚想當年、我希望這個網友可以寫多一些關於他的故事但是 他還敢寫狂屌他 不是啊不要這麼屌他住你等他講完出來才屌嘛你這麼快屌人家什麼你應該問一問想當年條女為什麼要飛他是因為他窮啊還是他有其他女朋友還是經常去金鑽叫雞啦第二個原因就是要講清楚其實他願不願意跟這個女仔是繼續會一起的心 當然不願意啦如果那個男人願意又不會真的潛水啦 咁樣咁而家嗰個女仔點算呢 佢就係離鳩人哋囉即係佢放棄咗人哋呀即係佢最醜怪係咩呢 又唔怪得佢㗎好多 放棄人 好多男人都係好怕負上個責任㗎其實 好似你有冇諗住接收呢單嘢呢 接收，如果那個是我 X， 我一定會做。 他接收別人的老婆，你說 當然啦。 不是，如果那個是我 X， 我 pick up， 要是我就永遠不聽電話，一聽電話約了出來， 可能當你見到個 X 的樣子很難密特，成個阿心咁，你又調轉頭講呢啲嘢，你又交得佢俾老打撚死 啊！你打屌你咯，唔係啊，佢老公叫佢打佢，因為忍唔撚住手啊！屌你翻到屋企， 如果俾著 都咁啦， 俾著我，我都打多兩錘。 屌你咯， 唔係咁，我就想講啦，就其實呢啲冇話啱啱，呢個係你理想嘅諗法嚟嘅。事實上，就係因為而家個人個社會就係咁，所以有好多錯綜複雜嘅關係喺度。有啲會即係又唔可以搞唔成婚外情啊，有啲又冇一個另外一個完美婚姻啊咁撚樣噶。 唔係，同埋打老婆已經唔啱，你任何嘢喐手已經唔啱啦，暴力係解決唔到問題。 講起打老婆就話，你身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原來打老婆噶。 系啊， 包括你自己作 埋系嘛？哦，冇。 佢点敢啊？佢老婆打佢有。 我系想讲，你老婆唔系打你噶。 我绝对冇。 佢老婆好卵狼啊！ 好似听讲翻到去， 打过你。 翻到去就攞皮鞭鞭你 嘅。哦，咁啊，未咁发生过。 逼你着皮底裤啊嘛？ 唔系，你啲老友点打噶？ 但系着咗皮鞭底裤，应该唔怕被鞭打咯。 屌你啦！ 屌你啊！ 皮底裤露遮嘅咧。 我哋下次买一条皮底裤，买埋条鞭，俾佢上跟住，佢俾人打过一个。 我谂打捻到屌你。 买埋手扣啊！ 皮底裤除唔到啊！ 我老友他们因为我认识的全部都 都是认识的仔来的。哇，两个都很有钱的。 我有钱原来 两个都很有钱的。但是因为我认识了他们两个都十几年了。一个短啲，识紧七八年咁样，即系由他们拍拖去到结婚咁，我都是一路看住。 你说他们其实拍拖前就没什么东西的。 哇，即是 拍拖拍了几年啫？ 一个拍了十二年。 哇，拍了十二年都不知道原来他有啲。 但是呢很得意的，即是他们是一结咗婚之后咧，就即刻撞咁样向下冲嘅个关系。 因为个老婆死鱼同埋唔肯俾 我。我谂系， 可能系一定。 呢、這个呢、這个都有咁嘅可能性。第二咧就系、是。 咁但系我唔信佢婚前冇性行为啊！ 有啲人系咁噶，屌你信教嗰啲。 哇！你讲捻到你死身，你小心啲讲嘢。呢度周围都信教噶啲人。 哦，隔篱系啊，屌你。 就嗰度。 系啊。 系咩？我见门口有两对皮友喺度啊。 皮 丘嗰度啊， 我嗰边啊， 佢 系开圣诗喎， 系嗰啲鱼啊，咪好兴耶稣送鱼嗰啲嘅， 饼鱼啊，喂，系你老， 所以我我谂咧系个 性生活唔完美。 其实我当然我分析唔到个原因系点解。 你唔问佢， 哇，好难 问佢老婆啊嘛。 喂，你老公做咩打你啊？或者你问佢做咩打？ 唔系，当然啦，佢哋最尾系一个离咗婚啦，一个就两个未结婚之前就分开 咗。可能佢老婆性格唔好，我估啦。 唔系噶，两个都好好嘅，系个 你又知， 即系个女人识噶，个女人嘅关系，即系个女人 系。唔系有啲女啲人啊，对朋友系好捻好，掩饰得好好。 唔系个女仔佢识噶， 系啊系。 男女都唔紧要啊，我意思话有阵时我都拍过拖啊，有啲真系喺你未即系识到。多年嘅冇嘢嘅，一拍拖哇，完全两个人嚟嘅。 唔系咁样嘅，个事实系咧，你譬如话咧，好似啲学校欺凌事件咁样咧，你见到有条捻样咧，个样怕俾人欺凌嗰啲，一定会俾人吓噶。 系， 即系 好似我咁咯，我 个屌你啦，你个样易欺凌， 我个样我个样成日俾人欺凌，所以俾人怕咯。但系点知我发啲咪屌鸠人咯？ 喂，其实真系呢啲嘢 doom to failure， 即系必定系如果。即系有时个女仔可能都系帮凶嚟嘅，你个样真系好似譬如话如果你嗱，如果你第一扑你俾人哋打嘅时候，你即刻反抗，我一巴车翻埋去嘅时候，可能件事就完咗噶啦。 系 吓，点知俾人哋打完之后，你又得过意冇？ 啲人中意被虐狂咧， 佢未必系咯。 Come on baby， 打 啦！屌你， 好多人个可能女性对嗰个即系想象嘅关系咧，希望。喂，大家都 打完一次忍住佢啦，费事俾阿爸阿妈知道啦。呢度鱼捻咗个波算啦，下次唔好咬咁大力。你唔好钳烂我个波的。 佢如果个波软咗，我叫佢嚟搵你。 搵我咩？ 你有冇啲铁打药可以查？ 搵我 有啊，有口水啦。口水同吞拿。 我谂佢要问下粒波的可唔可以由粉红色唔系紫色查翻变翻红色。 有铁打得噶。 咁又唔得，不过波的粒合我可以用呢一个 吸绝法。 吸绝法同埋五行吸绝法可以令到波的咧回复呢一个。有粒啊！ 但颜色有冇得改变咧？ 有吸住发。 我最近见到有一只颜色包好卵型嘅，可以人体可以吸收，同埋唔会做呢个化学粉工作。斯德林， 话俾你听，阿宝宝龙试过买嗰啲粉红色嗰啲美乳霜，佢查捻完我，点即刻唔敢啜嗰粒的，好惊中毒。屌你老，我惊中完毒。 咁啊，宝宝龙粒的系咪好红啊？ 唔系喎，查完都冇乜大作为。 咁咪惨啦。你查 你揾阿医生， 你查落你只猫度试下。 唔系，下次攞唇膏查落去，屌你老，即刻有。 哇，屌你有生 cancer。咁啊，咁跟住咧， 之后啊。 之後咁咪分開咗咯。 離婚係離婚，因為受唔住佢打。 唔係佢係咪成日打㗎？日日打。 為咩事打？ 佢唔係嗱，未必一定係實際兜巴聲過去嘅。 啊。 有時咧可能涉及一啲，譬如話 侮辱。 係啦，侮辱。即係譬如話， 我想講我都會嗱，我同有個女仔拍拖，我一陣時我都忍唔住，點解佢做埋啲嘢真係好令到我即係感覺到好憤怒嘅，咁所以有陣時我忍唔住， 有實際例子得唔得？ 我都會有陣時同佢喐手喐腳嘅，譬如佢反抗，我捉撚實佢， 反咩？ 跟住即係佢會揈開你啊！咁你有陣時你咪同佢即係講數啊！即係有陣時，喂你做乜撚嘢啊？即係咁樣為啲小事，佢就發癲啊咁撚樣。嗰陣時我都會發脾氣，我都會喐手喐腳。 你有冇攞啲錢出嚟解決呢個問題咧？ 唔需要啊，因為錢都解決唔到。呢個唔係用錢解決問題。 冇問題係錢解決不 了。係個性格有問題啊，係因為嗱 性格可以因為錢改變 嘅。譬如個例子 咧，你試下俾啲我就知啊。 唔係呢個問題，譬如佢可以我都今日同你講過啦，佢可以你朋友有事，你同佢講啊，我真係好擔心，其實我朋友點樣點樣。咁你正常，其實好小事啫。如果俾著你係我條女，佢會講一句關我乜撚嘢事啊？即係佢只一句咁 得，佢個人都幾直嘅喎。 直，但係問題好，就問題就係，譬如一陣時嗱，譬如我哋屋企人有家庭聚會，我哥哥啲小朋友有陣時會攞手機，你梗係啲手機智能手機好撚好嘅，玩下啲遊戲 Angry Bird 嗰啲啦。咁有陣時佢 WhatsApp 俾你，咁你梗係玩聽唔到㗎。咁或者你冇覆詞佢一陣，佢就會話啦：你做咩成日將個電話俾人哋啊？嚇咩俾乜撚嘢都俾曬人哋睇？咁我唔重要啦，即 係唔好意思啊，所以我頭先都睇過，跟住 咪跟住佢咪又係鬧咯，跟住佢就可以封你電話，你咪向佢解釋對唔住啊，跟住佢會封你電話一晚都唔聽你電話。咁第二朝你會問佢喂，其實有乜撚嘢咁撚大頭？咁佢又屌咯，閪又閪面，你同佢講乜？ 放黑氣， 佢成閪你成朝，即成日忍唔撚住，你會同佢即係嘈交嘅。咁好啦，或者呢啲又或者有陣時仲有 咁你抽咗佢未咧？ 我抽過㗎，真 係 即 係你係咁樣咁樣打嗰啲？ 咁又冇咁誇張，男人我始終打有陣時我會 失錯， 我 失爽屌你唔係 爭掛鈎， 唔係有陣時真係忍唔撚住啦。譬如仲有啲咩例子咧？譬如朋友 WhatsApp 你，好簡單有陣時你答翻人，佢就會話你做咩要玩 WhatsApp 啊？WhatsApp 都唔得喎。咁好啦，咁你俾佢睇嗱，我其實我就係同呢個朋友啊，係咩？你作都得㗎啦，你或者你 朋友邊有作啊？屌你！ 佢話你，譬如你嗰啲人係好興㗎嘛，譬如你身邊所有嘅譬如你條女阿 Mary 啊 Emily 啊，全部變曬阿 John 啊 Peter， 佢可以話你咁樣作都得㗎啦。 屌你咁咪睇一間片多啊！ 或者佢話。你同條女講完，你 delete 咗都得噶啦。佢即係 諗得多咗， 即係佢可以夾硬到咁撚樣。咁你心諗，喂，你唔信我，咁你咧？你調翻轉頭，你唔會啊？係咪先？即係你會嗰個夾硬到咁嘅程度。咁有陣時你算啦，你話男仔有風度，氹翻佢，你對佢好啲。但係佢永遠做一啲嘢嚟，佢可以啲咁多嘢嚟就發泄喺你身上，咁會令到你根本上你冇安全感嘅，或者你根本上你同佢好似冇將來。咁但係你有陣時又覺得唔甘心喎，你想大家關係咁辛苦，冇理由唔維持。咁你會有陣時喺個 辛苦就唔好維持啦，關係 嘅嘢。呢個當然啦。咁啊壓力之下，你咪有陣時會真係會發泄出嚟嘅。你可以話條女好緊張條仔，你都話條仔好緊張條女。但咁樣個性格都唔啱。咁所以好多原因嘅。有啲仲有我例子就係我有個姑娘以前去第二度打工。係 咪靚妹啊？ 唔好理啦，嗰啲好老噶啦。咁但係佢話個醫生嘢用粗口吊鳩佢。佢話點解咧？個女醫生成40歲，佢由細到大喺溫室中長大。佢每日都係要咁樣對人嘅，屌人屌下人嘅。佢係講出口屌撚到人哋放工，屌撚到人哋喊。佢根本係性格問題。 女人嚟嘅， 男人係男醫生嚟。即係咁咯。咁所以有陣時你話啲醫生揸人個波，其實壓力嚟嘅。可能由細到大逼佢讀書乜乜。即係咁，可能。 但係佢唔應該去打人。嗰個麻甩佬係唔應該打老婆啊嘛。 個問題係佢冇受過教育。或者冇受過呢樣嘢，咁佢由細到大佢未知呢樣嘢，佢未會一出去就會打人咯。 唔識對人 嗱，所以我哋成日都鼓吹細路仔打下拳頭卡好正常，因為由細到大唔俾打人。到有一日發癲嗰下，佢唔係打人啊！你睇下最近坐屯門公路坐車，佢斬撚死人啊！佢未試過打人啊！佢一下子就同你同歸從，攞把刀懟撚曬啲人啊！即係會咁樣，明唔明？所以我成日都話啲教育就話你同佢講道理 ，OK， 我唔會反對，但係有。身體的接觸在小的時候都有些人說其實這樣是導致他更加 暴力 暴力但我有時候反過來說你小孩子有時候男生互相打交拳頭交你大個更加會明白有些時候你會控制自己因為可能你有時候會錯手做錯很多事出來即係我覺得會我會兩睇嘅啲嘢等於細路仔 屌嘅時候咧，我諗我而家冇咁鹹濕 唔係你而家不嬲都係咁撚樣，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細路仔有陣時係咪唔應該用暴力咧？適當定嘅體罰都係應該嘅。 色情同暴力都好需要嘅細個嘅時候。 而家咧？ 而家 唔係人就係由色情同暴力構成噶嘛？ 咪而家冇啊！最慘就係、是。 但係喺呢個 唔係你唔係冇啊，你係冇錢啊。 喺呢個 situation， 我哋呢個男嘅。人啊，即係呢個男仔，第一佢打老婆。 唔係，我覺得其實佢好多，我哋要問清楚呢一個網友，其實有背後好多原因嘅。即係佢老公點解打佢？因為 咁你要好佛洛伊德喎，由七歲開始講起喎。 最肉酸一樣嘢就係個男人食完條女就走佬啊嘛。 但係你要問你，我又會喺佢方面解話就係，其實佢都覺得可能肉酸同尷尬，但問題佢可能 咁你又食條女？ 唔係聽我講， 但係想食嘛？ 唔係想係想食咯，即係嗱，你聽我講。我好想食你杯雪糕，但我拉撚完之後，我唔知點面對。第一，我可能你杯雪糕，你聽我講，嗱，你唔好駁嘴，你杯雪糕已經污染咗，你唔會食。第二樣嘢，我冇錢，第三樣嘢，我唔敢話俾阿媽聽，我拉撚咗成杯雪糕，所以我唯一樣嘢我就匿埋咗。 但係你唔好咁肉酸嘛，之前你唔 好多 咪得咯。 好多人係未經過呢啲階段咧，佢會覺得一父子都係，佢唔知點面對，佢會逃避匿埋咗。 你貪心咪冇嘢咯。 你都戇鳩嘅，如果呢個世界冇貪心啊，點會有咁撚多案件發生啊？咁撚多人坐監啊？ 你又唔見我貪呢啲嘢？ 你唔貪係因為你受過豐富嘅經驗啊嘛，你有豐富性經，唔係你有豐富性經驗啊嘛。但係唔係好多人唔係㗎，好多人都其實。一次拖都未拍過，會一副都係，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其實係幸運啊，因為咧， 因為有金翡翠同金鑽啦、 啊，係啊，同埋即係有啲人連鹹書未睇過，一定一俾本鹹書啊，佢唔撚知會有咩反應啊！ 你講呢樣嘢，我話俾你聽，以前咧我有個夥計喎，嗰、那個健康助理員同事，有一次佢 真 係 未見過㗎， 同我講。就問我借十幾隻鹹碟，借完之後咧，佢 我要我以為 你 借十幾隻，你 知唔知佢攞啲咩包咧？第一佢又問我喎，阿九護士你有冇封箱包冇？我做咩啊？咁佢攞十幾隻鹹碟，你聽我講先。 慘撚過攞大幾元翻大陸咁樣樣。 你聽埋我講先，博嘴。佢攞十幾隻鹹碟，拆曬嗰啲膠套，即係拆曬啲膠套。咁咧就攞啲紙皮，即係攞嗰啲雞皮紙袋 包撚住佢， 包住佢，接埋佢之後攞啲膠紙咧就攞啲封箱膠布纏住佢先。纏完之後點咧？嗱，十幾隻咁厚啊！ 睇飛啊，諗住。 唔係，佢之後咧就攞啲封箱膠布，我幫佢纏噶。佢喺件底衫出邊，佢唔係黐喺肉度啊。咁咧就攣兩個圈，哇！你做乜嘢啊？ 唔係拍飛虎第三集啊！諗住打劫銀行啊！真係 係鹹點啫，唔係國家機密啊！阿九護士，我突然間行過大興警署，我驚俾人捉撚咗去。 你同我講啊嘛！ 大興警署嗰啲警察咧，冇雷射探測器探測到你個身有鹹碟，啲警犬亦都聞唔到鹹碟，係冇一種鹹味出嚟啊！哇！我話俾你聽，我笑撚咗個鳩幾鐘頭。 你同阿叔講下，你千祈千唔好諗鹹嘢，如果唔係警察一行到咧，嗰個警門咧，嗰盞燈會轉㗎。如果唔係你就撲街㗎啦。 屌！我之後同佢講：阿哥，你唔使俾翻碟我。 你梗係唔好要啦，嗰聲碟都肯定打飛機打到周圍都夠精啊！話俾你聽，你問 我屌佢老母啊！ 你同佢講啊，你翻大陸一轉啦，如果你翻大陸翻出嚟咁都冇嘢嘅，咁就得啦，真係。 我攬咗連鹹碟都未睇緊個碌啊，衰人啊！屌你個閪！ 所以你唔好笑啊！真係，我覺得呢、這、一個呢哇，點解又突然間有隻嘢走出嚟，好撚驚啊！ 沙甸魚嚟啊！屌你！ 我瘦撚咗好多啊！真係。 喂，年紀大，喂會糖尿咧，佢瘦咗好多，同埋成日飲水。 可能佢係外星人嚟。 屌你個閪！我問你。你 係 咪唐人啊？外星人， 佢偷食咗維哥，唔係佢可能啊。雖然我話好多人其實佢真係你要諒解佢，佢真係好多嘢都未去學過。 但係未試過唔好咁肉酸啊嘛。 係啦，即係等於佢而家喺呢一方面嘅行為，佢似一個細路仔瀨濕咗瀨濕咗床尿，佢嗰種不知所措啊，係咪啊？沙甸魚，佢話係啊，真係。 唔係，沙甸魚呢排屙啲尿嘢蛋白味，你覺得會唔會係個 DM 咧？ 蛋白邊有味啊？佢係咪即係我 臭蛋味啊？ 臭蛋味會唔會佢阿摩尼亞重咧？ 我驚佢 DM 啊 ，ketone 多啊， 攞啲試紙同佢黏一黏好唔好 啊？都好喎、啊。 即係所以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嗰啲人好慘，男人都好慘嘅，女人可能唔知慘唔慘咧。女人有陣時想揾人屌閪又唔好意思，嗰個都幾慘。 我見好撚多啦，我哋呢行。 係咩？你見撚到啲護士成日揩住埲牆嚟磨咩？ 梗係唔係啦？屌你老味，四五十歲都未撚結婚，冇男朋友，大撚把啦！我哋嗰度數埋一大堆啦。 唔係你唔走去問一問佢，你今日要唔要啊？ 屌你啦，要唔要？佢要你屌，佢要屌我老母啊！有啊，全部我上司嚟，你咪想我死啊？屌你老味！阿伯，你今日要唔要？我要啊！光头閪过嚟屌你老母啊！要， 你问佢问今日饮咗益力多未？ 你冇捻憎我咧，牛医生。 我 我想你體驗呢個行為藝術啫，你走去問一問，你 俾人踢撚到春滑都飛出嚟啊！屌你老味啊！要唔要？ 又係春台哥教我哋做人要有藝術嘅氣質同埋要藝術嘅勇敢。 你唔係問人呢啲嘛？你同人咩？喂，你今日戴咩色薄洛一樣？屌你老味啊！唔係，你咪黐線。 你問人哋戴咩色薄洛咧，影響唔到你同佢之間嘅關係。 係要唔要就係影響到嘛？ 直接㗎啦就。咁所以，呢一個呢件事，我想提出一樣嘢，就背後其實好複雜好多故事。但係最悲慘就係上一代要為咗政治而結婚，會累撚咗下一代嘅人。 正閪咩？我諗個撚樣，屌你貪錢啫，同人結婚，屌你兩個。 佢老豆老母啊，可能。 可能係啊，但係可以唔結噶嘛，冇人攞支機關槍指撚住你噶嘛。 好撚多人係愚孝噶，同埋孝順嘅，所以你唔好怪佢。 咁啊係啊，好孝好唔撚。 可能愚孝嘅， 屌你。 唔係，咁你仲話另外一個朋友係又係中意打老婆就冇離婚嗰個點樣咧？繼續打落去而家。 冇離婚嗰個分開咗住咯，兩個。 哦，因為又係。 唔係，我想問係咪打得好撚金㗎？ 哦，唔係，但係我其實冇睇到現場。 你只係聽到啊咁樣樣嘅啫。唔係啊咁。 即係但係因為我兩個都好熟嘅，即係以前細個時候一齊去旅行嘅。跟住然後佢女朋友冇結婚啦呢個。啊。咁有一次打翻電話俾我話有單咁嘅嘢咁樣。跟住然後咧， 佢打俾你咩喊啊？佢打我咁樣。 佢就係講呢件事咯。 即係佢打一巴。 即係佢咩啊？ 打一巴。 我諗唔止打一巴。 打兩巴。 但係即係我咁，你聽到其實朋友啲 respond 唔到任何嘢啊，唔通打電話去屌鳩佢咩？即係始終都係呢個係你兩。 嗱佢唔啱啊！嗱佢唔屌鳩佢朋友。 啱啊。因為男人始終喐手已經蝕卓㗎啦，我覺得。 唔係，咁係當然啦，你可以判斷。 唔係，咁你有冇問你朋友咩事要打老婆啊？咁打女朋友啊咁樣。 但係佢冇諗住約我出嚟屌一 Q 喎，所以我冇問啊。 屌你 哦！原來係咁嘅原因。你其實我想最想知係呢樣嘢。 因為以前有個間房夥計咧，我識佢咧，兩公婆打到砰砰聲㗎，佢老婆咧。 佢老婆係搏擊手嚟嘅。 你講啱啦，係嗰啲咩柔道咩空手道黑帶啊， 西柔術， 佢老公又遇著老婆係呢啲就千祈唔好喐手啊啦！ 兩公婆又呢啲咪打撚到上差館咯，哇！屌你手打都係打撚到手骨都 佢哋喺度練習， 個男人喎， 佢哋喺練習啫。 嗱，個男人係咁講啊，佢報警第一鑊， 個差佬不過唔會信咯。 之後第二鑊就唔係啦，打撚到個男人手骨都斷撚埋，冇毒啊！後屘佢直頭。我咪哇！你隻手做乜撚嘢？屌你老母一嘢劈落老婆度，個老婆一夾咪夾撚斷咗咯！屌你老母幾撚真係，佢老婆都係台嗰啲空手道黑帶咯。 唔係佢老公， 佢老公 係嗰啲即係啲搏擊王。 佢老公喺床上面就想咩呢個霸王硬上弓，點知佢老婆唔撚肯咪打鳩佢咯？ 打撚到兩個口腫面腫翻嚟㗎！ 佢老婆啦熱吻上身，一個嚟十個啊咁撚樣。 屌你，總之啊搞撚到好兩個都好似冇撚咗份工。兩個間房嘅，砰砰打撚到，屌你老母，你諗下打撚斷隻手喎， 好撚犀利， 幾撚大力。 所以我哋有陣時諗啊，如果我哋有細路仔，譬如有個女咁啦，第日結咗婚，即係咁講啦，有個男人成日打佢，你都好痛苦嗬，即係心裏咪好痛。咁如果 叫離婚咯， 係咁，但係我就話，如果你生咗個仔咧，咁如果你個仔打人，你又覺得點解我會教成個仔咁撚樣？所以我哋最後都唔生仔女 嘅， 即係有陣時會好似，即係你見到你隻貓咁，有陣時打另外一個，你都問點解啊？ 好啦，我教啦， 教唔到嘅 ，fuck you 啦，佢話， 嚟咯 ，fuck you， 係 啊，好啦，我哋今集講嘅咁多啦，好啦，拜拜。